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月踏青北海边，寻到春烟柳如烟，我给你唱惊喜，祝你下车先飘。红星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小子上头捋一圈，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歌唱春风得意时，为你光过半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评奖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在北京举行。经过重重筛选，北京国际电影节组委会在众多优秀的中外影片中选定了《幕后玩家》作为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开幕影片，《战神纪》作为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闭幕影片。经过五轮的筛选，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的15部影片入围天坛奖，其中境外影片13部，境内影片2部，分别为《十八洞村》和《红海行动》。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不知道您是不是最近也在关注今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上的评奖和展映的影片呢？那么经过最近几年的品牌打造，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不再仅仅是北京展映单元的宣传口号，更是成为了北京乃至全国影迷每年的热切期待。为了打造这一场绚丽的光影盛宴，组委会办公室在策展、邀片、排片、宣传推广等方面精心筹备，采用定向邀约和片方自主报名的方式，精选出近500部作品，组成18个展映单元，于4月6日起在北京的32家商业影院、艺术影院和高校影院进行为期17天的集中展映。那么在这些影片当中，特别设置了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特展，其中张扬导演、朱旭、濮存昕、姜武主演的洗澡让很多观众感动重温。那么在今天我们的永恒记忆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这部影片《洗澡》。拍摄于1999年的国产影片《洗澡》是一部具有浓郁北京特色、充满温情的当代都市生活伦理片，围绕老刘一家两代人对于澡堂子和洗澡的态度，反映了新旧思想、新旧文化的冲突、矛盾与融合，整部作品弥漫着一种怀旧情绪。这部影片演员阵容强大，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老艺术家朱旭饰演老刘，既活跃于话剧舞台又活跃于荧屏的著名演员濮存昕饰演刘大明，姜武饰演智障儿子刘二明，李丁、何冰等也在影片中有出色的表演。我国电影新一代导演代表人物张扬凭借这部影片在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上荣获最佳导演银贝壳奖。这部影片也获得了第24届加拿大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评委会大奖。朱旭老先生也获得了第20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演员奖。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重温这部经典的影片吧。 经典展映， 安红，我想你。 天坛奖对决， 老哥呀，到哪里都吃饭。 国际电影嘉年华，2018年4月15日到22日，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震撼来袭。北京文艺广播今晚我们说电影倾情打造， 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 刘大爷经营了一辈子澡堂子，是京城搓澡行业的一把好手。他早年丧偶，有两个儿子，长子刘大明离家南下多年，只有智商低下的小儿子刘二明守在身边。一天，大明突然从深圳回到北京的家里，原来这是因为二明寄给他的一张明信片让他误以为父亲病逝，所以匆忙赶回。晚上一家人坐在一起吃炸酱面。 出差啊？啊，不回来看看。还吃得惯吗？ 还好。挺香的。 不常吃吧那个？ 偶尔也吃。不过没这么好的酱。您身体还好吧？ 还好。能吃能睡能干活啊。 二明跑过去拿出了他寄给大明的明信片。 我记得。 你能回来看弟弟我挺高兴。 在刘大爷澡堂子的常客中，有一个酷爱唱歌的青年苗壮，他有些心理障碍，必须在淋着水的情况下才能唱得出来。二明是苗壮的忠实听众。 可悲了苦恼，哪有的哪里的说嘞，哪里呀谁来哪，都不能把我的悲伤陪了你的悲伤，把你家那悲伤开悲了哭伤，那有人哪都说了妈哪都说了，就悲了一点我说了没有在那放掉天。 邻居早客张金浩听着烦心，他关掉了水龙头，苗壮卡了壳。二明一看连忙跑去打开了水龙头。 都说了就白了耶，我说了你哦三方表的，我说了说了你哦在那方表的，在那方表的。 在大明要去售票处买回深圳的机票时，二明非要一起去。贪玩的二明趁大明不注意时走丢了，让大明焦急万分。然而最着急的还是他们的父亲。大明给家里打电话询问，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二明，大明只好无奈地回到清水池澡堂。张金浩赶忙来问情况。 哎，怎么样了？找着没有啊？ 没有。报警了没有？ 报了。 好。二亮，报警了就行了。 哎，二亮，你不用太着急了，就踏踏实实的等着吧。 来，喝口水。啊，别老这样。 哎，大刘，上哪儿去啊？ 快跟着去看看啊。 刘大爷心急如焚，走出胡同去找二明，大明在后面紧紧的跟随。 你跟着我干什么？ 上哪儿去啊？ 上哪儿去？我找人。 那我跟您一块去找。 用不着你。你走吧，你回你的深圳去吧。一个大活人居然就给丢了，你既然看不住他，你就别带他出来。你心里头根本就没有二明啊，你回来干什么？你回来到底干什么？ 我回来看你和二明啊。 你是看我是不是真死了。我知道你看不起澡堂子，你看不起我，我不在乎。我搓了一辈子澡， 我看那些老客人，我知足了。你要干大事，你要挣大钱，你去干去啊！我们俩过得好好的，你说你回来干什么？我丢一个儿子，我认了，我不能都丢了我。 一夜之后，自己找回家的二明让全家人都松了一口气儿，可大明与父亲之间的隔阂却因为二明的事情加深了。深爱着父亲的大明还是找机会增进父子之情。在一个雨夜，他穿着背心与父亲一同冒雨修补屋顶。大雨过后，父子俩坐在屋顶再次敞开心扉。 跟我小时候一样，一点都没变。 哎，就多了，一下雨呀，没几家不漏的。 那应该好好修修。 这房子跟人一样，老了，你再修也就这样了。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住了一辈子的地方。 看到儿子仅仅是穿着小背心，老刘还是很心疼。 快回去后换件衣裳，回头冻着了。你看 您慢点。 哦，行，没事儿。 张金浩夫妻不和，常常闹到澡堂子里来。这一天晚上，张金浩又走进了老刘的清水池澡堂。 这日子没法过，成天跟你闹，实在是受不了。这回啊，我真跟他离。刘师傅，没办法，还得麻烦您，我还得先借您这地方啊住几天。 行，还你那老地方啊？哎，我说得。啊，我拿瓶酒去，咱俩好好喝。 大明看到眼里，也走了过来。 你们嫂子到底为什么呀？ 不是怕你笑话，这事儿吧，还真张不开口。要说呢，这都两年前的事儿了。有一回呢，他上澡堂子洗澡。你说你洗澡你就洗澡吧，你戴金项链干嘛呀？那是结婚的时候我送给他的。等他进了澡堂子呢，刚把衣裳脱光了，上来一小偷，一把就把那金项链薅下来了，撒腿就往外跑啊。这小偷心说了，您横是不能光着屁股出来追我吧。可你猜怎么着，这娘们儿他居然就光着屁股追出去了。这满大街可就热闹了，没见过呀，谁见过这个呀？啊，一娘们儿光着身子满大街的狂奔，可开了眼喽。这小偷呢也是没想到，还真让这阵势吧吓着了，没跑多远，一跟头栽马路牙子上了，还得闹了个人赃俱获。这事儿传得快呀，没多大功夫啊，我就知道了。可这娘们回来，她还跟我白话，说她如何如何的勇斗小偷，夺回金项链。我上去照着，啪啪就是俩大耳贴子。我们家这点脸，全是她给丢光了。少废话，我他妈跟你离。就打那儿以后吧，我们俩就再也没消停过。 刘大爷和张金浩谈心时，张金浩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心结。原来是自己的身体出了问题。刘大爷决定对张金浩对症下药，在他的安排下，张金浩同妻子终于在澡堂子里冰释前嫌，和好如初。同时，刘大爷和儿子大明之间也更加能够理解对方。大明想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孝顺父亲，表达对父亲的爱，然而这份迟到的爱却来得太晚了。 爸，我给你搓搓背吧。爸，来吧。爸。 父亲的突然去世给了大明很大的打击。由于没有和深圳的妻子说明自己有个傻弟弟，

我很自私，甚至对你嫂子一直隐瞒你的情况。我现在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后一定会在一起的。这是最重要的，我想爸爸知道也会高兴。 电影《洗澡》在一曲影片中多次出现的《我的太阳》的歌声中结束了。澡堂被摧毁，二明耳朵里塞着苗壮给他的耳机，听到了他喜欢的《我的太阳》，开心的咧嘴笑了。 一扇窗，一扇门，一片光影，一个故事，一个世纪。今晚我们说电影《永恒记忆》。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洗澡》。这部影片阵容强大，就是其中的老澡客都是由两位资深艺术家出演，分别是由李丁扮演的老林和由丰顺扮演的老吴。一生饰演过无数角色的李丁我们就不用说了，而老演员丰顺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他的艺术生涯也很不平凡，曾经出演过小兵张嘎、龙须沟、林家铺子等等影片。在拍摄《洗澡》的时候，丰顺老先生已经78岁高龄了，这也是他最后的一部影片。在拍完之后，老人就过世了。在片尾，这部影片特意说明，表达了影片摄制组对老艺术家的深情缅怀。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重温两个人吵架的一场戏，真的是非常精彩。 你耍赖，不算， 怎么不算呢？赢了就是赢了。 你说，你为的什么呢？ 我什么也没为啊。 你坦白交代，你是不是为他蚂蚁卵了？ 没有，没有， 没有。没有才能那么厉害。你让我不清楚，你那只青左大什么德行？ 那是我调教的好。 呸！不害臊，福兴奋技，懂吗？那要是游泳运动员呢，那得停赛4年，您呢也得停赛1年。 只许你赢，不许别人赢，哪有那个事儿啊？我告诉你，你怕输啊，往后就别玩。 合着我输不起啊？跟你这种缺少体育道德的人呢，就得划清界限。我告诉你啊，从今以后我还就不跟你玩了。 不玩拉倒。咱们自己玩，来，咱们洗个得胜澡。 我说可心了，你这把岁数你怎么没羞没臊呢？ 哎呦，我老哥老怎么了？ 你我平常怎么让着你？你别瞪着鼻子上脸。 来， 你瞧瞧你那边的，你看什么呀？ 我来， 我算服你。 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电影《洗澡》的原声片段，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那么今天仍然是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精彩展播特别节目，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